藤田青也蹲下身仰视着他，他被谢池冰冷的眼神凉透了心。 小池龙二，不该叫他何风，他被处决了，是小池太医夜里带人去的，听说是为了毒，然后拖到郊外埋了。 谢池面无表情，默默听着，一声也不吭。 你的父亲，我真的非常抱歉，那个手下我已经把他处决了。我爱你，我只是想让你高兴一点。 你就是这么让我高兴的？ 那是意外，对不起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对，订婚的事情，父亲和母亲都知道了，并且都会过来。听说你怀了孩子，他们很高兴。 不会又是给我挖的陷阱吧？ 不是的，他们已经在路上了。我是真的想和你在一起。上次我也没有想过要伤害你，我只是想揪出路。何风，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 高桥夫死于此的时候。 这么早了？然后呢？ 我就找了人跟踪你，发现你怀孕了，还有和他的事情。后来你们的人去窃取会议纲要，其中一名被捕的男人没守住重刑，提到了代号天东。根据时间和种种迹象，我猜测你就是天东，而何风一定和你们有什么关系。后来我就派人疯狂调查他，直到昨天晚上才知道你们所有的事情。 他死了，所以你现在满意了？ 你觉得小池太医真的会动手吗？罗灵树会让他杀掉自己的儿子吗？我可以去把坟挖开，看看到底是不是他。但我为了你，我可以放过他，让此事就这样过去。 你这是在威胁我？还是上演深情？ 你怎么想都可以。 是不是我嫁给你，你就不再追究何风的事情了？ 当然我可以忘掉这件事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。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，你留我在身边，我还是会继续为国效力。 我说过，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过几天就有一批战略物资在吴淞口码头中转，我可以送给你，只要你开心一点。 孩子跟我姓。 好，好，好，可以。 我要见阿如，我想他了。他还在上海吗？ 在的，在的，我立马叫人去接他。 谢池被软禁，阿如一直茶不思饭不想，刚见到谢池就痛哭流涕。谢池看向藤田青野，我饿了。 你想吃什么？我现在叫人做。 清淡点的。 好，那你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 藤田青野走后，谢池将门关上，带阿如去卫生间把水龙头给打开。他长话短说，直奔主题。和你关在一起的那个姐姐，最近有见到吗？ 从牢里出来后，他就被送进了医院。后来我去看过他一次，护士说他被人接走了。 阿如，请你帮我个忙。 什么忙？ 旗袍店东边第二层抽屉里有一串钥匙，其中一把钥匙上面有两道一长一短的划痕，你找到以后，去豫园路31号1203房间，到床底下找到一个黄色小箱子，打开，小心取出一个手榴弹，然后去衣柜里拿出一件黑色长大衣、一条红色围巾、一条黑色裤子， 和一双短靴，把手榴弹放到大衣口袋里，送给我。 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 你别问，帮我拿来就好。 你不会是想和鬼子同归于尽吧？ 嘘。 不行。 乖，别哭，听话，帮我拿过来。如果到楼下他们要开箱检查，你就让他们查，他们不会一件件翻开，大概看一眼就会让你进来。如果被查到，你就大叫我一声。 不行， 帮帮我。 不行，都不要。 求求你了，你要我给你跪下吗？ 姐姐，你不能死，你还怀着孩子，你身上是两条命。 我的孩子就算死也得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。 不行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，可以找机会逃出去的。我跟你替换吧，等晚上我再走，我们互换衣服，到时候你戴上围巾低着头出去，没人会发现的。 你当日本人都是傻子吗？ 可我不要你死。 阿如，年少的时候我可怕死了，觉得除了死都不是什么大事，可渐渐才发现死亡才是这个世上最不可怕最简单的事情。在南京的时候我可以为了我们低头去求日本人，可这回不一样，藤田青也会带我去日本的。我爹前天刚死在这里，你姐夫也生死不明，你要让我生不如死吗？让我夜夜与仇人同眠，让我的孩子认贼作父。 姐姐， 记清楚东西放在哪儿吧。 我忘了。 旗袍店第二层抽屉，一长一短划痕的钥匙，豫园路31号1203，床底黄小箱子，一个手榴弹，放到黑色大衣口袋里。